遥远我的家，风吹绿草边的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唱，一湾碧水一湾香。骏马好似彩云朵，悠扬好似珍珠撒。啊哈哈哈，牧羊姑娘放声唱，愉快的歌声满天涯。牧羊姑娘放声唱，愉快的歌声满天涯。草原我的家，水青草美我爱它，草原就像绿色的海，毡包就像白莲花，牧民描绘夫妻春光万里美如画。啊哈哈，牧羊姑娘放声唱，愉快的歌声满天涯。牧羊姑娘